上节目一开始听完这首宫保鸡丁，是不是感觉有些饿了呢？突然想起在生活当中这样的几个场景，嘿，好久不见，一起吃个饭吧，或者是我们一起在谈判的过程里面谈得比较愉快，然后你会跟合作方说，哎，我们一起商量一下后继的工作，要不咱一起吃个饭吧。还有就是假期快到了，约几个好朋友一起出去玩，说我们要到一个旅游胜地吃当地好多好多好吃的。自古以来，食物似乎就是这么连接我们中国人人与人之间最好的一种方式，所以不管在什么样的场合，不管对方是熟悉还是陌生，人们都会想选择一种方式坐下来吃一顿饭，沟通一下感情。说到这里，让我想起了曾经有人说过，就是两个人在结婚之前一定要和他来一场旅行，因为从旅行当中你可以看出他是不是与你相伴一生的人。而王平今天觉得两个人适不适合吃一顿饭，也许也就知道了。现在继续跟各位一起来分享莫文蔚饮食男女。 放开我的身体，被禁锢的脚步，越是节节坏情绪越反复，爱与被爱都不是拿来炫耀，风给我的幸福风穿我的感触，有过几次错误才认准对的路，错的等待到头来只留空白，啊，吃过的功与记错，现在谁放进什么，双人床不断穿过，落地窗前的生活，饮食的男女从过分亲密到疏远，懒得看你一眼，勇于亏欠，从我的角度，欲望越是倾斜越不容易满足，目光坦率心却在有意逃开， 我问我将来的你，我 的经过都输给执着，放任岁月挥霍了把握，无所谓洒脱，就当是放过，大不了换个城市来活。 收听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继续要在这个时间跟你一起来分享到的是动画片《天降美食》的主题曲《拉达滴》。 There's no way to say this song's about someone else. Every time you're not in my arms, I start to lose myself. Someone please pass me my shades. Don't let them see me down. You have taken over my days. So tonight I'm going out.Yet I'm feeling like there is no better place than right by your side. I had a little taste and I've only spoiled the party anyway. Cause all the girls are looking fine, but you're the only one on my mind. La-da-dee, la-da-da-doo, la-da-da-me, la-da-da-you. La-da-dee, la-da-da-doo, there's only me, there's only you.La-da-da-da-me, la-da-da-you. La-da-dee, la-da-da-do. When you were gone, I think of you. All these places is packed with people, but your face is all I see. And the music's way too loud, but your voice won't let me be. So many pretty girls who run, catch your stress into impress. But the thought of you alone is captive, running, I don't know what to say next. Feeling like there is no better place tonight. By your side, I had a little taste and I only spoiled the party anyway. Girls are looking at, but you're the only one on my mind. La-di-dee-la, la-di-doo, la-da-do-me, la-da-do-you. La-di-dee-la, la-di-doo, there's only me, there's only you. La-di-dee-la, la-di-doo, la-da-do-me, la-da-do-you. La-di-dee-la, la-di-doo, when you were gonna think of you. La-di-dee-la, la-di-doo, la-da-do-me, la-da-do-you. Pretend the night is so beautiful. Take a photo with the bros. La-da-dee-la-da-da-do. They won't see through my disguise, right here behind my eyes, replaying in my mind. La-da-da, yeah. Feeling like there is no better place than right by your side. I had a little taste and I'm only spoiling the party anyway. Cause all the girls are looking fine. The only one on my mind. Ooh, yeah. La-di-dee-la, la-di-doo, la-da-do-me, la-da-do-you. La-di-dee-la, la-di-doo, there's only me, there's only you. La-di-dee-la, la-di-doo, la-da-do-me, la-da-do-you. La-di-dee-la, la-di-doo, when you were gonna think of you. La-di-dee-la, la-di-doo, la-da-do-me, la-da-do-you. La-di-dee-la, la-di-doo, there's only me, there's only you. 刚刚听到的这首《拉大滴》是来自于动画片《天降美食》。在那部影片里面为我们描述了一个食物极度过剩的场景。我在看那部影片的时候就在想，即便生活里面食物再多，可是我们的胃口好像也不会变得那么大。我们在点餐的时候还是会选择我们喜欢的，还有就是我们愿意吃的东西。我就在想，如果两个人在一起点的菜也符合对方的胃口的话，这可能会帮助你们去维系情感的状态更牢固一点。不过如果你喜欢吃辣，点的每一份食物对方可能都说哦，一点辣都不要放的时候，可能你当时吃饭的那个心情就会一下子荡到谷底。其实话又说回来，我倒是有时候觉得我们的口味是否一样有时候真的不重要，重要是如果你只记得自己的喜好和禁忌，要求对方一味地迁就你的话，那很可能矛盾就会滋生了。如果你们两个一个是南方一个是北方，口味相差很多的话，但是彼此又相爱的话，那怎么办呢？有一种方法可以解决，那就是去吃自助吧。来听曲奇自助餐。 正美，然而烦恼好多愁眉，船上美食诱惑，一起快就死。 想一下最近一段时间我印象比较深刻的一次吃饭的经历是在上海。有一次呢，我们很多年没有见面的同学聚餐，然后有一个上海东道主就直接在菜单里噼里啪啦勾了一串。当时我们很多人都很惊讶，为什么他连抬头问都不问就直接把菜给点了。然后他自信满满的说，放心，我点的菜你们一定会喜欢。但是真的等到菜上来的时候，我们多少还是有那么一些些失望。可能来过上海的朋友都会知道，上海的口感是相对我们这些在南京或者说在北方生活的人来说是要清淡许多，而且还偏甜。所以那顿饭真的是有一些些食不知味，甚至会影响到我们那批同学聚餐之后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下次我们还要聚餐吗？那顿饭吃得好失落。所以我就在想，咱们中国人有的时候吃饭真的不太重要，特别是吃什么，重要的是你会跟谁吃，那个人在吃饭之前点菜有没有关照到你的感受。换句话说，就是你是否知道餐桌上的一些礼仪。我就在想，我那个同学如果在一开始点菜的时候稍稍的征求一下大家的意见再点菜，或许即便上上来菜不合大家的胃口，大家也不会有那么大的一个牢骚，你说呢？想要在这时间继续送上这首歌曲，陈奕迅所演唱的《不要说话》。 深色的海面布满白色的月光，我出神望着海星不知飞哪去，听到他在告诉你说他真的喜欢你，我不知该躲哪里。爱在每一天清晨里暖成咖啡，安静的拿给你，愿意用一支黑色的铅笔画一出沉默舞台剧，灯光再亮也抱住你，愿意在角落唱沙哑歌再大声也都是给你，请用心听，不要说话。整理暖成咖啡，安静的拿给你，愿意用一支黑色的铅笔画一出沉默舞台剧，灯光再亮也抱住你，愿意在角落唱沙哑的歌再大声也都是说话。再亮也抱住你，愿意

阿令所演唱的《失恋无罪》。 你说我对你紧紧跟随，你觉得疲惫，你一句话就逼我撤退。没想到你说最近选择一个人睡，我忍住眼泪， 说到了餐桌礼仪。其实在很多年前，我工作的某一家单位，我们时常要出去演出，演出完了自然会有庆功宴。每一次单位遇到这种聚餐的时候都头疼，因为我很怕跟那个同事坐在一起。不说餐桌的一些吃饭的时候你得礼让别人，首先就是在餐桌之间那种说话的腔调，包括唾沫星子乱飞的时候就让你崩溃，再加上他吃饭的时候不顾及别人的感受，恨不能一下子就把他自己喜欢的那道菜全部赶到自己的小饭碗里啊！现在想想，虽然已经距今天可能已经过去了六七年，可是在翻看记忆当中那些画面，你还是会觉得有一些些倒胃口。所以在这时间提醒各位，不管你是跟朋友、跟家人，亦或是跟同事一起去吃饭，多多少少还要顾及自己的形象和别人的感受，以免自己在餐桌上的一些表现让别人对你的印象一下子坏到了极点，甚至会影响到你以后的仕途。想要在这时间继续为你送上的歌曲，这是来自于周杰伦所演唱的《浪漫手机》。 轻轻放，我

这是来自于李荣浩所演唱的《不将就》。能好好吃饭的人才不会对生活将就。我觉得吃饭应该是一件有礼仪感的事情，甚至有一点仪式感，不管是一个人还是和别人在一起，都要认真对待。你会吃才可以吃出健康。一个人的时候能为自己做顿饭，煲一点汤，品尝着自己的美味，生活的质量和内心的满足感就会提升很多。两个人合不合适，最好的办法就是一起去吃顿饭。你可以从他的各种言谈举止当中看出两个人合不合适，所以要做一个细心用心的人。有句话这么说，世间唯有爱与美食不可辜负。那么从对美食的享受当中也可以看得出对方是不是与你相合的人。节目最后为各位送上的歌曲，这是来自于旅行团合唱团所演唱的《等你吃饭》。好了，今天节目到这儿告一段落，祝福各位一切安好，我是王平，我们下次不见不散，拜拜。 我年少的时候就已懂得爱的颜色，情水的颜色，落下雨滴，谁在欢愉？故事里的那个夜，那停止的时间，每天都会在想念谁呀？故事里的那个夜，